延庆区延崇高速北京段三标工程以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康定街下穿隧道工程。好，以上就是今天空气质量播报的内容，感谢收听。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早上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为您播出的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一，农历10月初5，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呢，大气的扩散条件有所转差，虽然还是晴天，但是有轻微到轻度霾，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不太好，请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外出请您做好健康防护。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洗车指数，清明两天都没有降水天，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着大家走进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草间弥生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经常出现幻听、幻视，这种障碍您知道是从他多大开始出现的吗？ A 10岁左右， B 16岁左右， C 20岁左右。 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我们要带您走进一位艺术家草间弥生，他的艺术世界。他有非常富于传奇的人生经历，而更让人惊叹的是他的艺术作品。他的艺术作品呢，怎么说呢？应该说，跟我们曾经为您介绍过的安迪沃霍尔有相通之处。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请来了专业人士来为您介绍如何来欣赏他的艺术作品。那么刚才我们说到草间弥生呢，他患有这个神经性视听障碍，从多大就开始有了呢？10岁左右、16岁左右，还是20岁左右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欢迎您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们先来关注文化方面的一些最新消息。67位2018年度北京榜样年榜候选人日前产生，从今天开始，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启动为期1个月的为榜样点赞网络互动活动，邀请市民在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平台为榜样点赞并留言，学习榜样事迹，传递榜样精神。市民可以登录首都文明网、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为67位候选人点赞留言。主办单位还设置了优秀留言奖和积极参与奖，将摘选精彩留言在媒体进行选灯。第10届平谷西柏店菊花美食文化节暨首届菊花文化创意集市昨天在平谷区大兴庄镇西柏店村开幕。本届菊花美食文化节从11月初开始，将延续到12月31号，长达2个月，分为菊花采摘、菊花宴、西柏店东篱论坛和菊花产销等板块。2019年春节之前，游客都可以到西柏店村观赏、采摘、品尝食用的菊花。静趋仙姿浮亮影，赤开婀娜映香河，这是形容自然水域中黑天鹅出没时的优雅场景。 如今这番景象在石景山区莲石湖湿地公园再现。黑天鹅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是所有水禽中体型最大的，拥有天鹅种类中最长的脖颈，全身羽毛卷曲，体羽斑点闪烁，呈黑灰色或黑褐色，飞羽是白色的，尾外侧的羽端钝而向上翘，形似竖琴，是世界上著名的观赏珍禽。龙潭中湖曾是北京游乐园的所在地。2010年6月17日，北京游乐园有限公司因经营期限到期停止经营活动，关闭至今。这里将如何变身呢？东城区昨天透露，龙潭中湖环境整治提升景观规划民意征集第一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了。40%的被访者期盼龙潭中湖公园建成综合性的公园，具备休憩、娱乐、健身和教育科普功能。下一步，东城区园林绿化中心将委托专业规划公司开展龙潭中湖公园景观设计工作，等概念性的方案设计完成之后，会再一次的面向社会征集意见。第34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日前在广东佛山揭晓，《红海行动》获得了包括最佳故事片在内的5项大奖，成为最大赢家。林超贤收获了最佳导演，吴京凭借《战狼2》收获最佳男主角，而女主角则花落18洞村的主演陈瑾，七月与安生获得最佳编剧奖，而建军大业收获了优秀故事片奖。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是一组时尚生活资讯。今年的双十一，各大电商平台又是大收获。天猫平台开场第21秒，成交额就突破10亿，比去年又快了7秒。第1小时47分26秒，成交总额已经破1000亿，比去年快了7个多小时。天猫梳理了前一小时最受欢迎的进口商品，结果和大数据预测十分的相近。排名前3的依次是保健食品、面膜、面部精华。之后是牛奶粉、纸尿裤、乳液、婴幼儿营养品、化妆水、洁面以及卸妆产品。京东的双十一数据也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成交额紧随广东之后，成为排名全国第2的省区市，江苏、四川和上海分列3到5名。京东传统的家电品类持续发力，电视产品在第36秒销售突破1亿元，前10分钟3000元以上高端手持吸尘器销售额同比增长350%，而空气净化器追平10月全月的销售额。今年双十一，很多人在电商平台购买了旅游产品，厌倦了常规旅游目的地，看看全球知名酒店预订网站宾客给出的建议吧。排在榜单首位的是约旦南部的瓦迪拉姆。那里地貌独特，有红色沙漠、高耸岩层和峡谷，曾是电影《火星救援》的取景地。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排名第2，它是中亚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如果你愿意远离城市，排名榜单第3位的墨西哥的巴卡拉尔是当然的选择了。排在榜单第4到第10位的还有非洲的避暑圣地卢旺达首都基加利，2018年获评欧洲文化之都的荷兰北部城市吕伐登等等。美国北加州的山火已造成23人遇难，超过20万人紧急撤离，还有10几个人失踪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斥责加州森林管理非常糟糕。这场山火已经升级为该州史上破坏力最强的山火。目前南加州的山火已经到达美国名人聚集的马里布，居住在此地的美国著名影视演员们都纷纷紧急离开。不少国家和地区经历过新生儿数量大幅增加的婴儿潮，如今根据美国研究人员的调查，全球几乎1/2的国家和地区陷入了生育低谷，面临婴儿缺。研究人员研究了195个国家和地区在1950年和2017年之间的生育趋势，发现1950年总和生育率为4.7，而去年减少到了2.4。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生育子女的数量。英国伦敦一项大型研究显示，参与乳腺筛查的女性因为这项检查受益匪浅，乳腺癌确诊后10年死亡率比那些不参加筛查的女性低60%。这项研究涉及 52,000多名40岁到69岁的女性，从1977年到2015年间39年的乳腺筛查记录。参与乳腺钼靶检查的女性，确诊后20年死亡率低47%。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好处，原因在于筛查能够尽早发现乳腺癌，从而尽早治疗，提高疗效。您身边是不是总有些人怎么吃也吃不胖呢？台湾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台湾有一半的民众拥有不胖基因，他们可以将较多的血糖转换为燃烧供应身体热量的肝糖，即便吃得多少运动，仍旧不容易发胖。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接下来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新的一周开始了，未来一周北京将连续遭遇雾霾、重污染和强冷空气降温的袭扰。今天起空气质量就开始转差了，周三会出现重度污染，周四冷空气进京，虽然驱散了雾霾，但同时也会带来大风降温。预计白天的最高气温将降到10摄氏度以下，而夜间的最低温会跌破冰点。再来关注珠海航展，昨天落下了帷幕。中国空军歼-20战机以新涂装、新编队、新姿态进行了飞行展示。从上一届空军试飞员驾机惊鸿一掠，到这一届的多机编队四场展示，短短两年，歼-20身姿不断出现在各个演练场、受训空中梯队，列装部队坚持实战实训，成为了空军战略转型加速跑的得力战将。昨天2022北京冬奥会崇礼赛场交通配套工程京张高铁第一长隧道崇礼铁路正盘台隧道顺利贯通。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旅客乘坐列车穿越这条近13公里的隧道只需要3分钟。新建的崇礼铁路是京张高铁的重要干线铁路和京津冀地区城际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次贯通的正盘台隧道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全长12.97公里，是京张高铁及崇礼铁路最长的隧道，也是一级风险隧道。下面是消费提示，双十一之后消费者也不要放松警惕哦，小心退款诈骗找上门。360安全大脑最新发布的2018年双十一网购安全生态报告详细剖析了退款诈骗、虚假购物诈骗等诈骗的伎俩。在退款诈骗中，骗子往往以消费者网购物品缺货、快递丢失为由，主动联系用户退款，并通过引导消费者点击钓鱼网站填写退款信息的方式，骗取用户账号信息、银行卡号、钱财。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损失上看，男性都成为这两类诈骗中的易感人群。再来关注理财，上周银行理财收益小幅上涨，三个月内封闭式产品占比创下新低，互联网宝宝产品收益则是再次回落，预计未来还将继续走低。最后来关注电视剧，52集都市情感家庭剧《幸福一家人》昨晚起在北京卫视开播，每晚7:30两集连播。这部剧通过李立群饰演的爸爸房永福对儿女发起的不孝诉讼，探讨当代家庭中的代际关系。本剧由冯凯执导，李立群、董洁、翟天临、邱泽等出演。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着大家走进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草间弥生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经常出现幻听、幻视，这种障碍您知道是从他多大开始出现的吗？ A 10岁左右， B 16岁左右， C 20岁左右。 这道题呢，各位朋友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最近呢，喜欢当代艺术的朋友可能关注到了一个消息，就是中国多地疑似出现打着日本艺术家草间弥生旗号却涉嫌侵权的假展览。这个在艺术圈有点尴尬的时候呢，草间弥生真的来中国开展了。上周草间弥生个人展《我对爱的憧憬全部从我内心出发》，好长的一个题目啊！这个展览在上海的大田秀泽画廊展出了，这是继2013年在中国推出展览之后，草间弥生又一次官方授权在华举办的个人展。究竟草间弥生为什么这么火？他的作品为什么会影响从艺术圈到时尚界到设计圈各个领域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跟大家讲讲草间弥生的世界。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田先生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田先生辛苦了啊，大周一的一早上过来。我相信草间弥生这个事情您也关注到了哈。当时确实是还蛮尴尬的，因为说这个说从今年四月份以来，国内多个城市举办的一个展览叫草间弥生村上龙双联展，其实都是没有获得官方授权的山寨的展览。 这个消息我还真是注意到了。 嗯， 这个当时也还觉得这是挺惊讶的。 嗯，我看到艺术圈的好多朋友都在就发了信息来说这个事情。 是因为大家会就往往看展览的时候不会留意到这个细节，就是说展览到底有没有授权。 对对对。 啊，嗯，那么作品呢一看其实也还都是这个 是他的作品。 作品哎，对。 嗯， 因为他的作品是那种波普类型的嘛，是复制，就是以复制为这个， 嗯， 有很多复制的。 所以它量是比较大的，其实。 对对对。 啊，不是那种画画的只有单独的一幅作品。 哎，是。 是吧？ 哎， 那为什么说这个就是这个艺术的这个收藏品的展览哈，不管是不是他亲自画的，其实这种展览是需要获得艺术家或者他许可的人的授权才能展出，是吧？ 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法律问题，如果真的来分析的话， 嗯， 因为不同的国家法律上对这个规定还不一样。 哦， 我们还记得原来在去年还是前年，就央美办过那个安塞姆基佛的那个展览， 嗯， 当时也是同一个藏家的基金会合作的。然后，但是这个基佛他就发声明说他不同意这次展览展出 啊， 但是最后这展览最后还是办了哈。 哦，那是人家那个实际上是人家基金会授权 收藏的作品， 收藏 对， 哦， 所以就是画廊用自己的收藏来办展览呢，一般来说呢，大家都还是认可的。 嗯， 但是如果画廊把自己的这个收藏变成一个展览合作的项目，然后和其他地方再去办的话， 嗯， 可能有一些艺术家会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哦， 啊，因为这个，一旦一个涉及作品的时间的问题， 嗯， 啊，涉及作品的版权的问题、著作权的问题、署名权、展示权等等， 嗯， 就是说从法律上来讲，它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嗯，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像这个，现在我们出现的这个草间弥生和这个村上龙双联展的这个山寨版这个事件哈， 嗯， 它其实呢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什么呢？就是市场和时尚对这两个艺术家的一个追捧， 是没错， 不然就也不会有人做山寨了。 不过您这么一说呢，我们也知道了啊，原来看展览就是说办一个展览不单单是要找到这些好的作品，其实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处理， 对，很多背后的问题。 是，那么说了最近这个有点争议的事儿，我们再来说说正在上海举办的草间弥生的这样的一个展览哈。我们编辑说他的一些朋友还专门坐高铁去上海看展览，相信田先生也有朋友 啊，有好几个朋友都在上海， 是吧？专门上那儿去看去。那么这次的这个展览，它的一个规模和展出的这个作品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嗯，实际上最近上海的这个气氛啊，艺术气氛是非常的浓。 嗯 啊，这个我们知道，刚才说到这个展览呢，它实际上属于那个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 嗯， 那么同时召开的呢，还有这个2018的上海艺术博览会，这是第22届的。 嗯 啊，已经是一个比较老牌的这个上海的艺术的大型的博览会了。 嗯， 有这个海内外120几艺术家画廊机构吧。 嗯， 然后有大概5000件作品在展出。 嗯，哦， 然后同时呢，还有一个 Art 021啊，这也是上海21当代艺术博览会， 嗯， 也在这个时间开幕。 看来这个时候是开展览的一个密集的时期， 对对对， 尤其是在上海啊。 对，同时还有上海的双年展， 哦， 还有中华艺术宫的水墨艺术概念大展。 嗯， 所以这个时候的上海应该是一个全城热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值当去一趟看一圈哈， 啊。对，去一次可以看很多。 其实不单是看这个草间弥生，还看很多展哈。 对，这个时候去上海看展览，应该还是收获会比较丰富的。 哦，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是 有这个比较多的这个展览，而且这个展出的这个规模也会比较大。刚才您给大家介绍了有不少这样的展览，其实还都是值得一看的哈，包括龙美术馆等等，我看也都有不少的这个好的展览。那么我们再说回到这个草间弥生，刚才其实您也说到了一点，就是草间弥生他其实也是一位作品比较多的一位艺术家，丰产的艺术家哈，所以他的展览其实也蛮多的，是吧？ 其实他的展览呢还比较有意思，怎么说？他的创作呢，从评论家给他归类来说呢，给他分了很多派别，说他有这个属于女权主义的，属于极简主义的，属于超现实主义的，属于这个原生主义艺术的，包括波普和抽象表现主义等等啊。那么从他的创作来说，其实他分了很多类啊，但是草间弥生自己很有意思，他自己说我就一个类艺术，我就神经病艺术。 他自己就这么自嘲吗？ 对，他的精神确实有一些问题，包括他现在还在住在这个精神看护所里面，需要有人照顾他啊。但是他呢是实际上很早的时期呢就发展出了自己的这种特色，所以他作品的种类是非常之多，覆盖的这个领域也非常之多，那么他的展览呢实际上也是比较综合性的那种展览，就是你能看到他的装置，能看到他的这些影像，能看到他做的这些最著名的那种波点等等啊。所以说他这个关于他的展览呢，实际上无论从观赏性还是从学术性，从这个大家去时尚上的这种角度来看，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看的这么样一个展览。 是，所以说呢，他这个也是一位，他的，我觉得他这个高产也跟他高寿有关系，是吧？ 啊，对，高寿，他是29年吧，应该是出生的啊。 对，所以说到现在已经是90多岁了哈，快100岁了，这个。刚才我们说了很多跟草间弥生有关的新闻，那么草间弥生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会对他非常的这个好奇。这样，田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草间弥生，刚才说了，我们刚才出的这道题实际上也是在问大家，说草间弥生从小就患上了这个神经性的这个视听障碍，所以说呢，他的这个眼前的世界啊，看东西的时候就好像跟他隔了一层这个斑点状的网，这是他这个天生的生理上面的这种缺陷，但是他的这个画呢也是他这种视听障碍的表现，所以反而显得就是他的这个画会很特别，是吧？ 对，他眼中的世界应该讲跟我们正常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就在他很小的时候啊，大概十岁的时候就已经被这种刚才您提到的那种幻觉所困扰了，所以他小的时候有那种自杀的这种企图，有很多次。 他就经常会被幻觉困扰，是吧？ 对，因为他不理解他看到的这个世界，因为他跟别人看到的会不一样。然后当时他的母亲呢，给他这个，就买了很多铅笔啊等等，他就用那些铅笔来做画。然后那个时候他早期的那种作品中，就这种小圆点就到处已经浮现了。 这小圆点其实是他看不清楚浮现的斑点，是吧？最开始应该是 刚才像您刚才讲的，就是他等于隔了一层网，他觉得那个世界都是有这种小圆点， 就他看不清楚，所以他就看得模模糊糊的。 对对对，所以他实际上是一种视觉障碍的表现，但是在他的到自己来看来呢，就等于是有这样的一层模糊的网，所以他如包括他现在继续在从事这些创作中呢，这种他实际上还在这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在这个心理治疗所住着，那么他自己也经常表示，如果不是为了艺术呢，实际上很早就应该就自杀了，所以这个艺术对于他来说实际上是一个 拯救了他， 对他是一种就是内心世界的这种平复吧，应该讲所以说他相当早的时期就创造出了自己的特色，因为他这个独特的这种世界观，或者说他看到的不一样的这种世界，所以他是特别善于用那种高对比的那种圆点花纹，加上镜子，然后覆盖各种物体的这种表面，包括墙啊、地板啊、画布啊，家里所有会出现的这些物品，包括他那些助理的人的身上啊等等，所以他自己打扮也和他的作品也具有相同的这种样子，短上衣，然后非常强烈的那种眼影妆，然后身上有的是这种大圆点儿，所以这种视觉冲击力特别的强啊，然后这些东西都来自他的幻觉，所以他觉得这些点呢都组成了一张巨大的这个网啊，代表了他的一个生命特质吧，所以说草间弥生呢应该也是这个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啊，他是日本当代艺术的一个非常代表的人物，他的一举一动 啊，应该都是这个一个话题。 嗯， 啊，无论是他那个南瓜还是圆点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大家都能记住这个看起来有点疯狂的这个老婆婆啊。 是，哎，我纠正一下，刚才说草间弥生1929年生的，是快九十岁哈。 快九十岁， 我这数学好差呀，我怎么会说快100岁？快九十岁， 快九十啊， 也是高寿，有很多的这个创作。 嗯、 所以说，他的作品当中。就是这个重复的原点其实是它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是吧？ 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符号，对 啊，一个符号，这种原点有大有小，而且有各种各样的颜色 啊， 就是充斥在它的这个画面里头。 对对对 啊，是这个其实它这种表现方式在当时日本也是被看作有一点病态，大家就不能理解哈。 嗯，他这种就实际上对这种原点有点执迷了。刚才我们介绍过，从他大概十岁的时候就出现这种最早的这种原点的形象， 嗯， 一直到他现在，他的作品中还有这种现象， 嗯嗯 啊，然后呢，他自己曾经这个说过一段，他有一天他看到那个就是桌上有那种红色桌布的那种花纹， 嗯， 他就开始寻找是不是具有同样的花纹，从天花板、窗户、墙壁到屋子的各个角落， 嗯， 最后是他的身体、宇宙，在寻找这过程中，他感觉到自己被磨灭，啊，被无限大的这个时间和绝对的这种空间旋转，不停的旋转， 嗯嗯， 自己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这是我转述他的自己的一个自述的这么一段话， 嗯嗯， 实际上就是他对这个原点有一种非常非常执着的这种着迷，啊，就是在他的作品之中反复出现，而且在各种类型的作品中都出现过，啊， 嗯嗯，那么这个。草间弥生呢，应该说是，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家之一，也是日本当代艺术的代表人物哈。他的一举一动呢，都是话题本身。比如像我们刚才请田老师给大家介绍到的这个圆点，还有无限空间、南瓜等等几个很简单的符号，就让全世界的人都记住了这个看起来有些疯的婆婆哈。她的经历也很特别。这样一会儿呢，我们请这个田先生来跟大家继续来介绍草间弥生的世界。应该说草间弥生呢，他也是被誉为这个大牌收割机哈，很多非常大的这个品牌，像什么可口可乐啊、优衣库啊、LV 等等等等，都要来找他合作。 对，都跟他有合作款。 为什么大家都这么热衷于找他合作？为什么他的这个作品不被人，可能一开始不被人理解，后来又被人这么追捧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哈。 是的。 好，城市文化范儿，我们一会儿接着回来。 市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安心优享晚晴暖心，新华家园莲花池养老公寓，从专业护理到康复医疗，从营养膳食到文娱活动，为您提供全方位温馨照护服务。地址：西三环莲花池西里8号，电话400-8729-119。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了，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不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FM 幺零七三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一，农历10月初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有轻微到轻度霾，能见度不太好，大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在6到10公里，对交通影响不大，但对户外活动有一定影响，请尽量减少户外剧烈运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另外昼夜温差大，早晚请注意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是2度。再来看一下洗车指数，今明两天没有降水天，所以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着大家走进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密密麻麻的波点可以说是草间弥生作品的标志物。在不到10岁的时候，草间弥生就患有神经性视听障碍，这场疾病让他看到的世界仿佛隔着一层斑点状的网。从此他开始创作这些元素，对于他来说，这些元素像是细胞和分子，是生命最基本的元素。草间弥生甚至把它们看成是来自宇宙和自然的信号，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A。 来看第二道题，提到草间弥生肯定会闪现三个词，圆点、南瓜、神经质。在日本，人们常常拿南瓜来比喻什么呢？ A 美丽的人， B 有才的人， C 矮胖的人。 哎，我们先看看第一道题，确实是草间弥生从10岁左右开始呢，他就已经是患有这个视听神经性视听障碍了。像这个月双飞呀、依依呀、还有田耕啊、CC 呀、圆圆呀，还有这个俗人谷、红十字等等，这些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第二道题呢，说的是日本人们常常拿南瓜来比喻什么样的人？美丽的人、有才的人、矮胖的人。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黄燕。 草间弥生的个人展《我对爱的憧憬全部从我内心出发》上周在上海开始展出了。这是继2013年在中国推出展览以来，草间弥生又一次官方授权在华举办的个展。而之前呢，草间弥生山寨展的消息一直是众说纷纭。今儿我们就一起来给大家说一说草间弥生的世界。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那么田先生刚才跟我们说到了，草间弥生是从小哈10岁左右就患有这个神经性的视听障碍，整个眼前的世界好像跟他隔了一层斑点状的网，所以呢，他的这个画上面就是这个圆点，成为他很重要的一个特色。那么其实呢，要说到这个草间弥生热爱这个画画，实际上他从年幼的时候就开始了，但是呢，这个在他的家庭当中好像并不支持他，甚至是认为他这一种叛逆的这个行径哈， 是这样，这实际上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也有很密切的一个关系。 是 啊，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呢，实际上这个草间弥生呢，可以算是一个小富二代了。 对 啊，因为当时呢，他这个1929年出生的时候，正是日本的这个经济这个国力开始腾飞的那么一个时期。 嗯 啊，而且呢，他的家里面呢还是相当的这个富裕。 是，我看叫保守的资产阶级家庭，家里还是很有钱的。 对，当时那种暖气还是很稀有的，他家就有6间房。 嗯， 对，所以这个是一个从物质条件来讲，他家是还是家里边还是非常富裕的。 是，家里虽然富裕，但是好像生长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 对对对，有大家都觉得一旦富裕了可能都会比较幸福，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哈。他父亲是一个比较这个风流的这么一个人，就是经常外边会有一些这个这个婚外情啊等等这些事情。 嗯 啊，然后他母亲呢实际上是不喜欢他这个学画，而且脾气呢，母亲脾气也比较暴， 他母亲火脾气火爆哈， 对，脾气比较暴躁， 所以他童年的生活其实并不幸福。 是的是的。 嗯。然后这个，所以从他10岁开始，他就被这个幻觉、幻听所困扰。还有一个，他学画，我觉得，可能跟他的这个家庭也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们家有钱，而且也会资助一些贫困的画家。 是， 但是他们家并不支持草间弥生画画。说刚开始草间弥生想画画的时候，他尤其是他母亲是百般的阻挠，而且还会把他的画给撕掉，是吧？ 因为他呢，实际上最开始呢就是性格比较孤僻啊，就是尤其是得了这个幻听之后， 幻听幻视哈， 对，他实际上就非常孤僻，不爱和别人交流说话等等，然后的这个。他给他母亲画的那些像呢，也都画满了这种这个， 就不是我们常规看的那种。 对 对, 对，所以他母亲会觉得他画的画根本就 不行， 不行啊，就不能够成为一种这个，就画的根本就没有这个天分。啊、 所以因为我也看说他在他的幻觉里头，比如说河边的鹅卵石会飞向他。狗会张嘴说话，紫罗兰会长出人的脸，远处的山会突然闪闪发光。 所以呢，那个时候是他精神极度压抑的一种表现哈、啊，就是那个时候他精神上实际上已经很压抑了，而且他又不善于与人沟通， 而且家庭的这个氛围又不好。 对 对, 对。 所以他其实画画就是他这个怎么说呢，舒缓他的这个精神的一种 排解自己的这个 排解的一种方式， 内心的压力的嘛、啊。 对对对。 所以他画了这些作品呢，那么但是这个家里边也不认可，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也不会被认可。 对，富家女去画画哈，就觉得当时那个时代可能也是不太这个理解他的这种 行为。所以他当时也曾经这个，就是他母亲也不太相信他自己女儿是精神病哈、然后也这个对他想成为艺术家这种念想也觉得哎呀不太好，所以就是跟他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在这个终于在他有一年的时候，他决定要去纽约的时候，他母亲就说：“那你就如果去的话，就跟家庭决裂吧，就不要再进家门半步。” 所以这等于是跟家庭的关系极度紧张，也让他这个精神濒临崩溃，所以他就索性就走了。 对对对，啊，去了纽约。 是，所以他1957年离开日本去了这个美国，去了美国，去美国其实他也是应该是得到了这个一位这个艺术家的帮助哈，不然也不会就这么。自己就这么去了哈。 草间弥生他自己说呢，说美国是孕育我的地方。 嗯、 啊，就他去美国呢，实际上对于他来说，对于他的艺术发展来说呢，是这个，起到了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作用吧。1955年的时候呢，他在旧书店发现了一个美国女画家叫乔治亚·奥基夫的这个作品。 嗯 啊，然后呢，在这个一个堂兄的帮助下，他 那个堂兄懂英文嘛， 嗯， 他就给这个乔治亚写了一封信啊，寻求帮助。 哦， 哎，然后呢，他说虽然我在远方，但是我在艺术上道路呢，这个也才刚起步， 嗯， 但是我恳请你呢为我指路， 嗯。 然后这个乔治亚呢，就是深受感动的这个。就给他回了封信， 哦，真的回信了， 啊，给他回信了，就是说表示说呢， 嗯， 你愿意在美国推荐他的作品。 哎呦，真棒！ 哎，所以这1955年这个通信之后呢， 嗯， 这个草间弥生就开始准备去美国。 嗯 啊，然后这个乔治亚欧吉夫呢，他实际上是画这种半抽象半写实的一个这个画家。 嗯， 他主题呢也很有特色，画那些花朵，画那岩石的那种肌理变化。 哦， 啊，实际上我们现在从草间弥生一些作品中还能看到。受他影响的一些影子， 要不是他喜欢他的作品， 啊，对啊，像， 嗯， 海螺呀，动物骨头，包括那种荒凉的美国内陆的景观， 嗯 啊， 嗯，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的作品之间也有一些这种，就是看到草间弥生受他的一些影响啊， 嗯， 所以他呢也同时挺喜欢草间弥生的这种一些作品， 嗯， 所以1957年呢，这个草间弥生正式移居到美国，啊， 嗯，说当时草间弥生。已经28岁了，拿着他妈妈给的100万日元和300套和服， 哎， 不知道真的假的哈， 啊， 去到了。其实当时先去的是西雅图，是吧？ 先去西雅图，对， 嗯。 但他大部分时间后来都在纽约来创作，因为当时这个纽约呢，实际上是，自巴黎之后新的当代艺术的一个中心。 对艺术的有一种开放性的包容态度哈， 哎。 但是他在西雅图把画也都卖出去了，还蛮顺利的哈。 他在西雅图的实际上一开始是学习自他自己的那个回忆录讲呢，就是他刚到美国的时候呢， 嗯， 这个实际上还是日子还过得不是特别顺， 嗯， 啊，日子不是特别顺。 但是跟其他这种充满坎坷的艺术家相比，他的潦倒岁月不太久，好像还可以哈。 对。 说是只有这个18个月的时间，说这段时间里他的朋友们，草间弥生的朋友们也会经常去探望他，然后就看到他在巨大的黑色画布上画着白色的网。 嗯，因为他实际上就是刚才我们介绍过，他的家庭还是相对的来说比较富裕， 嗯， 啊，比较富裕，所以他的一些朋友呢，在也有留学去美国啊等等这种， 嗯， 所以他的那个交往的圈子里面呢，对于他了，对于他在这种绘画这个事儿呢，就是大家还是褒贬不一的啊， 嗯， 有的人是很支持的，有的人是觉得好像有点走偏了啊。 嗯嗯嗯，所以呢，就刚才说到的他这个。他不是在这个巨大的黑色画布上画那个白色的网吗？ 对。 后来他带着这幅画去参展，好，经常是被拒绝， 嗯， 说是1959年这幅著名的《无限的网》。 无限的网，对。 哎，在纽约布拉塔画廊展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哈。 哎。 所以说就是，草间弥生其实是到了美国之后，他的艺术才被大家认识。可能刚才您也说了，就是当时的这个纽约也是对他的这种，其实现在看来就是归类在波普艺术，他们那个时候纽约对这种艺术类型是非常的情有独钟的哈。 实际上当时纽约的这种各种各门类的这种艺术都非常的活跃， 嗯， 啊，比如像这个波洛克的抽象表现主义， 嗯， 啊，像安妮沃霍尔的波普，包括劳森伯格等等哈， 嗯， 实际上那个时候就60年代，就上世纪60年代的纽约呢，实际上是那个纽约最好的艺术的那个年代， 嗯， 当时这个。披头士那个约翰列侬单飞了，那还没有被枪杀， 嗯， 还在纽约混， 嗯， 然后这个波普艺术大师安妮沃霍尔正在创作他的那个玛丽莲梦露， 嗯， 然后那个垮掉的一代的代表文学家凯鲁亚克， 嗯， 刚刚发表他那个长篇小说在路上，就这时候文学艺术等等在纽约都是特别的繁荣， 嗯 啊，所以几乎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特别这好的这种当代艺术，都是出自那个时代60年代的纽约。 嗯，那么刚才呢说到了这个草间弥生1959年的一幅作品《无限的网》， 嗯， 在纽约展出之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要说这幅画，其实我感觉就像是黑白马赛克，就是镶在一起的一幅， 嗯， 又，但是又不是那种规则的哈。这个 无限的网呢，实际上对草间弥生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 嗯， 啊，就是多年之后他写的这个回忆录，实际上也用了这个名字来做他自己自传的这个名字， 嗯， 啊，所以他认为这个很小的时候，尽管他喜欢画画，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关键的这时刻还是他下决心离开日本前往美国的这么一个瞬间， 嗯，离开了他让他就是感到很压抑的这个家庭， 哎， 也是离开了，应该说那个时候他也是去到了正好美国社会，那时候对这种艺术形式会比较认同的一种时候哈， 是是是， 他就 其实我觉得是碰上了好时候 啊。他正好他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他会用这个无线的网来做他这个整个人生的自传呢？实际上就说明这件作品对他的意义非常之大。 嗯， 就大家有兴趣的可以找一本这本书，这现在已经有中文版了 啊，就叫《无线的网》。 无线的网，对，就是实际上是这个草间弥生的一个自传。 哦、 这书里边他就详细的讲了他在美国的这种生活，然后他这个艺术创作与源头的那种概念、嗯、以及他当时这个怎么样勇闯这个纽约艺坛、 嗯、 啊，就是跑的那个博览会里面自己推荐自己等等、啊哎、然后举办画展，然后当代那个知名的艺术家安迪沃霍一起喝酒啊、 嗯、 创作呀、啊 嗯、 然后这个等于就书中也讲了他关于自己童年的一些这个背景啊、求学过程，以及他走上创作这个艺术创作这个影响和来源、啊、 嗯， 所以这个无限的网这件作品， 嗯， 对于草间弥生来说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嗯，所以他的这个第一本中文版的自传也取名叫无限的网啊，是因为他在纽约第一次让人瞩目的作品就是无限的网，其实也是打开了他在那个地方的这个艺术的知名度哈。 是的，是的。 所以说他去美国其实就也就是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已经就因为这幅作品受到了极大的关注， 受到了很大的关注 啊。好，那么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把第二道题给大家重复一下，请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哟。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着大家走进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来看第二道题，提到草间弥生肯定会闪现三个词，圆点、南瓜、神经质。在日本，人们常常拿南瓜来比喻什么呢？ A. 美丽的人， B. 有才的人，矮胖的人。 嘿，这道题呢，各位朋友您再好好的思考一下，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问答吧。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节目的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一起来跟大家说一说最近的消息比较多的草间弥生哈、啊、其实也是一位蛮独特的艺术家。那他算是您觉得算是就是日本的还是算是美国的艺术家？因为他大多数时间实际上是在美国哈。 对，实际上他的成名包括他的这个作品这个被大家所熟知啊、都是在纽约期间。 嗯， 那么后来他又回到了日本，实际上他现在也是日本的这个国宝级的艺术家啊。就提到日本的当代艺术的时候、这个草间弥生是一定不能跨过的、 所以他是应该说是在不论是在美国在日本在全世界都是非常有名的一位艺术家哈、 哎、 那么刚才呢您跟我们说到了草间弥生呢是1959年他的一幅作品无限的网因为这幅作品的展出而受到了很大的这个轰动和关注，所以呢他由此呢也是开启了他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叫艺术之路哈，跟很多艺术家也有了来往。那么但是草间弥生呢应该我觉得也是性格使然吧，说他当时1960年其实1959年60年也就是刚刚成名、没多久跟很多美国的名人之间也产生了冲突，据说这个在当时也引起很大的轰动是吧。 啊，这个也得从草间弥生他自己的这个性格说起哈、啊、因为他这个拿到了这个美国的签证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呢、他把之前的那个在日本做的这些数千件作品都毁掉了， 都烧毁了， 然后就表达一下他 对，好决绝的哈， 表现一下他对母亲的这种不满和愤怒哈、然后呢，这个，所以从这上这事儿也能看出他的性格是一种也很火爆，跟他母亲一样也很火爆的这种性格， 遗传 的。那么他在美国当时最著名的一件事呢，实际上是不是在美国，是在威尼斯。那时候他在这个当时的威尼斯双年展，1966年，并没有邀请他去参加，然后他呢直接就闯入了这个威尼斯，然后穿了一件那个金色的这种和服，在这个整个展厅外边草坪布置了他那个镜球，布置了1500个、然后这种举动肯定是展览方会遭到禁止的呀，因为没有邀请， 没有邀请， 对，而且也没法接受说。当时有人评价说他的作品像把艺术当成热狗和冰淇淋一样贩卖，因为当时他摆的那个球啊，他是要卖，就可以卖的、所以评论家看来这是他属于对那种声明的一种贪欲嘛，所以这个实际上一方面他自己非常大胆，一方面呢这个他也无视于这种艺术界这种规则等等，所以 刚才您讲的他和一些人有冲突， 嗯， 也就不难想象了，因为他这种艺术家的性格 啊， 他这种性格的人就会喜欢他的人特别喜欢，然后要是讨厌他的人就特别讨厌嘛。 所以也是一个应该说是比较决绝的一个人哈。 是的 啊。那么说到当时的这个美国的艺术呢，曾经在我们的节目里头，您也给我们介绍过这个美国的波普艺术的开拓者安迪沃霍尔哈。安迪沃霍尔和草间弥生之间，他们有交往，也有很多这个共同点，是吧？ 对，实际上他们都是这个波普艺术的一个先驱，而且，精神好像都有点不太正常哈。很多人也经常把他们拿来比较啊。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像安迪沃霍尔，实际上这种闯入事件，安迪沃霍尔在其他的展览中也有过啊。这个，而且呢，这个，早期呢，实际上刚到这个纽约的时候，草间弥生也好，安迪沃霍尔也好，都不是一举成名的，就是他们都在纽约过了一段比较苦的日子。这个草间弥生在自己的那个小说里边写过自己曾经这个在纽约的早年的一个遭遇啊，就是孤独潦倒，身无分文。然后，但是他自己肯定很坚定的不打算回日本了嘛，因为从他离开日本时候把那个画烧掉了，就能够看出来他的决心啊。所以他当时是夹着自己这个画在这个城市的各个画廊之间穿梭，然后英语又不是特别好，然后又是一个来自东方的这种东方的女人啊。然后这个租在公寓里边，然后又很冷，然后这个生活实际上还是很艰苦啊。然后其实安迪沃霍尔也有类似这样的遭遇，他也并不是到纽约就大红大紫的。所以早年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交往包括认识，两个人是有很多共同语言的。包括对于艺术的一些观念就是安迪沃霍尔，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草间弥生这个闯入威尼斯这个事件，实际上他和安迪沃霍尔的这种很多的想法，很多的这种东西都是吻合的。 哎，草间弥生呢？刚才说到了，就是除了就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网状之外，哈，这个圆点也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一个艺术的这个符号和特征，是吧？ 对，圆点还有他的那个南瓜， 南瓜 啊，对，圆点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就是因为他的这个视网膜的障碍，所以他的绘画中不断出现这种形象。 然后他后来会把这个圆点画在人体上，画在各种各样的地方上，哈。 对对对，我们看草间弥生的那个展览的时候，就会看到他都整个那个房间从天花板到地到墙壁，到这个人体，到里边坐着的人身上，全部都是那个红色的圆点 啊， 真的是如果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慎入啊。 而且他的这个画这个圆点我觉得是发挥到了极致，就是大大小小的，他有的画是从大到小一片，真的看的是有点这个密恐啊。 是的，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波普艺术呢，它实际上是伴随着这种商业消费文化而兴盛起来的一种艺术，它首先要求就是给人一个最强烈的这种视觉冲击力。因为在这种商业消费文化中，如果你不具备很强的视觉冲击力，你是容易被忽略掉的。所以他这个艺术特点，包括我们看安迪沃霍的某些作品都是这种，就是你一看哇会被震一下，就是他一定要给你一个很强的视觉冲击力。 是，然后这个草间弥生在他自传里头他也说过，他说我一天到晚都在制造这些令人生畏的形象，借此来克制我的情感，也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慢慢的把恐惧变成了我熟悉的事物。 实际上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就是从他自己创作来讲，他从内心上是要克服这种恐惧，克服这种震撼，所以他创作出这些作品。但对于观者来说呢，这些作品恰恰给观者带来了是震撼， 是就是各种各样，而且是在大色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点哈， 对， 不规则的大的小的各种那种空间的变形，除了这个原点之外，还有就是南瓜是他很重要的一个创作的这个符号哈。 对，他曾经在这个镜屋里边填满了这些南瓜啊。然后这个1993年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威尼斯双年展是正式以官方身份邀请他参加。然后这个说，当时这个《纽约时报》有一条评论说，日本正被他所排斥的这个艺术家所代表。在这次展览上呢，这个草间弥生就布置了一间镜屋，然后放满了这种南瓜。身在他那个南瓜在市场上，在艺术市场上，基本上一个可以卖到50万美元。 哦天哪，真的是被这个 艺术市场追捧啊！ 艺术市场非常的追捧哈。 当时他最早做那个闯入威尼斯的时候，那个卖了1500个镜球，那个每个要价1200里拉，大概相当于也就是3美元、4美元这样的样子。 所以说这个网友张琼就说，说我十分喜欢草间弥生，他的原点一出来我就觉得充满了时尚感，所以我们刚才说草间弥生也一直是时尚圈的宠儿，是吧？ 提到时尚圈呢，那更不能忽略草间弥生了。他有标志性的这个红头发 啊，对、 红头发，然后那个眼睛瞪得大大的，就是那个海报，大家会在不同的场合见到这种海报、 是， 而且 他那个头发我觉得是假发，不是染成那样吧？ 那 么能红得那么热烈？ 然后他本人的妆。这就说到他本人的这个装扮了，就是他的装扮也非常的时尚、他无论是这个圆点做成的服装啊，还有他的这个一些这种手里的一些包啊，一些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配饰，他本人的装扮，包括他这种传奇的这个经历、还有他这种强烈的这种色彩和这个视觉冲击力，基本上让人过目不忘。他有这种让人过目不忘的这种能力、就我们无论是看到他的人，还是看到他的作品。都觉得哎呀，一下就能记住这个老太太了啊！所以她这个一直都是这种时尚圈的宠儿，而且她跟这种时尚的这种品牌，比如像这个刚才讲的 LV， 她有合作的这种产品，因为她那个 LV 也是那种小密密麻麻的，就是小商标那种，所以跟她这个原点也是这种感觉啊。那么，所以这个在时尚界呢，这个草间弥生实际上也是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这种热潮啊，被人所追捧。 而且这个草间弥生一直就喜欢人们称他为这个前卫艺术家 啊，对， 就是也是他对他自己的一个定义，是吧？ 他实际上呢，就是他的草间弥生的内心世界还是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人，他对于这种人类命运的思考，对于艺术的思考，对于自己创作的思考，往往都是和一般人的这个概念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像安迪沃霍，像这种草间弥生这样的艺术家，他们能够成功，一方面是想讲他有这个时代的这种消费时代的到来，大家对这种波普艺术对这种需求的产生啊，因为商业文化需要这种强烈的充满色彩充满视觉冲击力的东西。另外一方面，他们本人非常善于把握这种机会，就他们会对当下的这种消费时代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然后自己的作品如何能够打动人心，如何能够在这种消费文化之中复制文化之中能够经得起不停的复制。刚才我们讲就是说为什么咱们节目一开始讲，就是说会有国内会有山寨的这种复制的展览来出现的， 就是因为他的作品比较容易被复制。 对，他的作品就非常容易被复制，他是符号性的。 然后草间弥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始终前卫，我跟别的老人不一样。我从几十年前开始就是前卫艺术家，现在我还是。其他人要不是死了，要不是老了，但我永远是前卫的艺术家。” 对， 他说：“我是最有才华的，而且我一心工作，我不是波普艺术家，我是前卫艺术家。这个不能写错了。” 是。 所以从这段话里头，这是他的原话，我们就可以其实感受到他这种特立独行的性格哈。 其实，在这个纽约当地的人来看呢，就是草间弥生代表了波普文化里边的那种东方的神秘主义，就这个也是就不同于安迪沃霍的地方啊。 所以说每一个艺术家成功都有他的这个独特之处哈。 而且赶上了，真的是赶上这个好的时候了，就是60年代的美国，我们记得当年这个Windows 95的时候，那个被桌面就有一张桌面叫60年代的美国。60年代美国实际上是美国二战以来最为特殊的一个时代。这个当时像肯尼迪遇刺、越战，包括这是登陆月球。然后当时这个包括马丁路德金的那个我有一个梦。和这个冷战，赫鲁晓夫说要消灭美国等等，其实都发生在这个十年里面。这个十年的时候，实际上就那当时以反越战为契机吧，这个美国青年就开始了这种他所谓我们叫嬉皮文化的这么一个先河嘛，他们把自己称为就是说有良知的反对者，而且这个拒绝参军入伍，反对使用暴力，然后相信和平，然后主张这个仁爱，提倡和平主义，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等等啊，就是当时这个60年代的美国的这种嬉皮文化，那么在这种嬉皮文化实际上是它是和社会现实针锋相对的，而草间弥生到这个时候正好在这个时候来到了美国，而且他正好就是一个有激烈思想的这样一个艺术家，所以他的艺术作品表现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张扬。 对，所以说田先生也是说到了哈，我们怎么来看待草间弥生的作品？其实比如说看印象派，我们会看光影，看安迪沃霍，我们会看这背后的寓意，怎么欣赏草间弥生的作品，其实我们就要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哈，以及当时人们是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一，农历十月初五，五环路以内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天气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晴，有轻微到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4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的最高气温14度，夜间的最低气温2度。总的来看呢，今天的扩散条件有所转差，但是对交通出行影响不大。昼夜温差比较大，提醒各位朋友早晚要注意添衣保暖哦。来看一下洗车指数，清明两天都没有降雨天气，所以今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城市文化范儿今天带着大家走进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草间弥生对南瓜情有独钟，南瓜是他作品里常见的要素，他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南瓜，南瓜都是非常的完美、有趣和可爱的，每次他看到时都会有新发现。草间弥生曾说，我第一次看到南瓜还是小学的时候，我去祖父的苗圃里玩耍时，看到路旁的黄色的花和小小的南瓜，我把手伸向茂密的叶子，在其中翻找到一只南瓜，当我想将它从茎干上扭下来时，我听见南瓜用生命向我诉说着什么。尽管在日本，南瓜是用于形容人又矮又胖，但是最吸引草间弥生的地方正是南瓜的大肚子。他认为南瓜的形状有一种强大的精神安定感。草间弥生从小在不安定的环境中长大，导致了他对于爱和稳定的向往。南瓜在草间弥生的孩提时代无数次慰藉过他的心，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C。来看第三道题，尽管他与多名重要前卫艺术家有所联系，但是他却从未对外声称属于任何一项艺术运动，而是称自己的艺术风格为草间艺术。近年来，您知道草间弥生总是以什么颜色的假发示人吗？ A 绿色头发， B 红色头发， C 蓝色头发。 来，我们先看看这第二道题的正确答案。在日本，南瓜是用来形容这个矮胖的女人，哈，这跟南瓜的这个形状也是有这个相似的这个地方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答 C 的有，哎呦，还真是不太多哎，大家可能还是这个出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哈，答什么的都有。来，我们看看第三道题。就是他草间弥生最近些年来是以什么样的颜色的假发示人，绿色、红色还是蓝色呢？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发送到城市文化范儿的微信公众号吧。刚才呢，田先生也跟我们说到了哈，来，欢迎大家参与我们的互动。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了特邀展览评论员田达志先生，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草间弥生的世界。一位这个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哈，有很强烈的这个个人风格。刚才您也说到了他的这个无限的网这个作品呢，应该说也是让草间弥生声名鹊起。所以呢，这个草间弥生呢，他的这种大胆的表现方式也是让人们称他为前卫女王哈。他自己说我是前卫的艺术家，所以无限的网系列作品也是为草间弥生赢得了非常高的艺术成就，是成为他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也是国际艺术市场上最炙手可热，在全球拍卖市场上成交价格都非常高的一个系列的作品。那么草间弥生到底有多火呢？说89岁的草间弥生呢，和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合作推出了一个系列的滑板，就是我们那个两个脚踩着在地上滑那滑板，那个板上面不是能画那个各种各样的点吗？有这个黄黑的点，有红白的点。好，他这个说这展览是轰动了整个潮流圈。 而且从此之后呢，这个我们在很多这个美术馆的文创商店里都可以发现滑板作为一种文创品出现了，就是之前大家没有发现滑板还可以作为文创品， 也是一个艺术品哈。 对， 然后这个 草间弥生的艺术作品啊，画作在艺术拍卖市场上是2004年的时候是93万多美元，2014年已经到了3500多万美元了。然后，他的这个作品《无限镜屋》，镜子的镜哈，有16万人进行了观看，每个人观看的时间只有45秒。然后说草间弥生在东京的专属美术馆呢，是需要提前3个月预约你才能看的，每天只有4次预约入场的时间，而且每场呢最多90分钟，限时限人。 对，这种火爆程度，无论在日本的这个国内，还是在这个亚洲乃至整个这个欧洲，包括美国，都是这样的。 啊，草间弥生现在已经是89了哈，1929年出生的，他现在是一直住在东京的精神疗养院，已经很多年了，是吧？ 是他这个。尽管他在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依然没有摆脱这个精神上的这个困扰， 是、 啊、所以他自己主动要求住到了这个精神疗养院。 嗯， 这么多年嘛，就是一直住在那里啊、 嗯。 然后呢，他的工作室呢就在附近。 嗯， 他自己也多次的这个说过，就是说，如果不是为了艺术，早就自杀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跟他相比，就是跟梵高相比哈、啊，梵高是37岁的时候就开枪自杀了，草间弥生已经89岁高龄了。虽然他从很小的时候起自杀的倾向就一直很严重，但你想想看，这几十年他克服过多少自杀的冲动？所以从这个角度说，他比梵高要勇敢得多。 对，而且这个梵高当时只是由于他那个提奥，就是他弟弟一直在照顾他嘛、 啊， 但是草间弥生也是得到了这个很多人的照顾。 嗯 啊，因为他在无论是在这个。美国期间，就是因为他当时有很多那种反战的和那种女权运动啊，然后还有这个回到日本之后成为这种日本的国宝级艺术家，实际上他的生活都是有很多人在照顾他。 哎，说到草间弥生的故事，网友何露奇说草间弥生和大野洋子都是我喜欢的那种感觉。大野洋子是那个 列侬， 列侬的妻子哈、 啊， 以前翻译叫小野洋子，现在改翻译叫大野洋子，反正都是一个人哈，不是俩人，一个人。草间弥生的确也是和女权的平权运动，就是他的这个艺术和生活跟这个是分不开的哈。 对对对， 他自己也通过艺术支持过很多次女权运动哈。 啊，这个故事有很多哈、啊。这个实际上在从1960年代开始呢，这个草间弥生就找到了一种在纽约。引爆纽约的一种合适的表达方式，就是他以自己叫这个环境雕塑家来称呼自己啊，在公共场所策划了一系列非常这种有煽动性的一种偶发，我们现在叫做偶发艺术啊，就是它是随机的，它不是说我策划好之后在那儿展出或什么，它是一个随机的那种。那这些偶发艺术就让纽约的这种媒体很发狂啊，他们竞相追逐这个日本的这个来的这个女魔头啊，知名度一度超过这个安妮沃霍。 啊， 他这个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因为他这个草间弥生自己说，就是我做这一次艺术，至少要违反15条美国的法律。所以他这么一做呢，因为他又是反战，又是主张女性这个平权的这种运动，所以他就。招来很多人呢，就都非常的支持他，包括很多嬉皮士啊，包括很多同性恋等等，就这些人，都非常支持他，就一个例子吧，就是警察因为他违反法律把他拘留了，然后这警察呢把他放到这个拘留所，因为要24小时之内，其实要在那个警察的那个拘留所里的，这24小时之内，警察带了一波又一波的朋友去找他握手， 就是还是很想见见这个艺术家哈， 是的， 啊。草间弥生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点呢，就是我们刚才一直没有说到的，因为我们一般说到男的艺术家的时候，就是他们生命里会有很多缪斯，有很多女神哈、啊，有很多女性，应该说，在他们生命里给他们留下很多的痕迹，给他们提供很多艺术方面的灵感。但是草间弥生的情感经历呢，很单纯。 啊，他很单纯，是的， 是吧？ 但是他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对他人生最大的影响的这段经历呢，实际上是这个美国艺术家叫约瑟夫·科内尔，这个是比他大将近24、25岁这样一个艺术家，那肯定也是个艺术家， 也是他在去美国不久就遇到的哈。 对，而且他的出现对于草间弥生的这个人生不但增添了一些浪漫色彩，而且对于他的艺术的整个的发展也起到了很重要的影响。因为这个科内尔呢，他自己， 他是1959年遇到的， 对，科内尔应该是自己是著名的这种艺术家，而且雕塑，而且做这种实验电影先锋电影，所以说这个草间弥生在自己这个回忆录里边写说，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穿着一件奇怪的外套，说我被吓坏了，以为自己碰见的是一个幽灵。所以说这个人从草间弥生的描述之中，这人应该也挺酷的这种。 所以他们两个其实也是一见钟情啊。 是是是，而且他们的感情非常热烈。 嗯， 这个据说这个柯内尔每天都要写信给他，而且要打无数个电话。然后所以以至于有人问这个草间弥生，他电话是不是坏了，为什么永远打不通啊？就因为柯内尔一直在给他打电话。 就是他的爱人在一直给他打电话哈。 对，然后草间弥生回忆说，柯内尔最多的一天给他写了14封信，一天给他写了14封信，所以这种感情也是非常那种炙热的啊。然后呢，这个60年代认识之后，两个人一直就相伴，直到1972年这个柯内尔去世。 嗯， 然后草间弥生自己也非常的伤心啊，后来就决定又回到日本，也有这方面的 就是 重要的原因， 就是实际上是他的这个爱人的这个去世激化了他的病情哈，让他这个精神状况日益恶化。 对对对。 哦，所以说就是。其实就是他们两个人相爱了10年， 嗯， 爱得非常的热烈，但是10年之后，这个约瑟夫病逝了哈。 啊，因为这康奈尔比他大26岁，刚才算了一下，比他大26岁。这样的话呢，就是实际上两个人又有点像近乎父子， 嗯， 啊，父女，又有点像这个恋人这种关系， 嗯。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是在这个约瑟夫去世之后呢，草间弥生就因为这个精神状态日益恶化，选择回到日本东京， 对， 住进了精神疗养院。 哎， 所以他其实在美国虽然是特别受欢迎，待了时间并没有特别的长， 对，不是特别长，对， 待了十年， 恋爱有10年，之前59年到这个。 没几年，也就10来年， 十年多一点。 对 对 对， 嗯， 然后他后来就一直，就是在这个日本的精神疗养院。 对，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可以让那个纽约的这整个警察局都很头疼啊。 说他是每天早上到精神疗养院附近的工作室创作艺术作品，然后晚上是回到那疗养院去看书是吗？他需要人照顾哈。 是的，是的。因为他这种精神状态也不是说他，就跟常人意义上理解那个不一样，就是他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啊。 嗯。 他有一些，经常有时候发作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天旋地转啊等等这种，他是需要人照顾。 嗯。所以草间弥生这40多年来一直住在日本的这个精神的疗养院里头。 是的。 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会问我们说，这个当代艺术啊，看不太懂。比如网友邱泽说， 嗯， 我看不懂一个香蕉一把樱桃，这就是艺术了。 嗯， 香蕉是安迪沃霍尔的代表题材。 嗯， 樱桃应该说的是村上龙是吧？ 村上龙，哎， 这都是当代艺术的典型人物哈， 哎。实际上就是说，用一个当代艺术的一个符号，或者是这个某个艺术家的一个符号来理解这个艺术家的创作，这个是不完全的，是片面的。比如像安迪沃霍，他大概留下了将近50000件的作品啊。当然，我们最熟悉的可能是，比如说像那个，玛丽莲梦露的那个复制的版画像 啊， 一想到那个就可以想，或者是那个罐头的那个像， 嗯。 但是这些东西呢，实际上都是一个符号，就是我们讲。这个刚才您也谈到过这个观点，就是理解当代艺术的这些作品的时候， 嗯， 要和它的这种社会环境相联系， 嗯， 啊，就是它符号背后传播的这种意义，一定要放在当时的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去理解， 嗯， 因为当代艺术的一个发端，大家谈到就会谈到这个杜尚当时把小便池放到美术馆， 嗯， 认为是当代艺术的一个发端， 嗯， 实际上它更多的是说，杜尚在那个小便池上签了名之后， 嗯， 啊，他是反抗的是一种当时的这种评选体制。啊，就艺术的评选体制、评审体制， 嗯， 啊，你们说这个，邀请我来参加作品，就根本就不用看我的作品，只要因为我是成名了，所以邀请我的作品，邀请我来参加这个展览。但是他其实对这种体制是不屑的，所以他随便找了一个东西签了个名就送过去了。啊，他是这样一种传达，他是一种观念， 对 啊，比如说我们的那个。中国的一个当代艺术家叫黄永平，他把这个美术史放在这个洗衣机里搅烂， 嗯， 然后摊了一地， 嗯， 他就意思说美术史实际上是混乱的，是这样，他实际上传达是这样一种观念 啊。 那你如果当从这个形式上来看呢， 嗯， 可能这东西确实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美感， 嗯， 也不是具备传统意义上的那种 怎么欣赏呢？不是说从这个你表象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来欣赏， 对，要理解它放在一个特定环境下的一个。观念上的东西， 对，所以很多时候当代艺术它打动人心之处，并不是说这个艺术作品本身我看它特别漂亮特别美，而是我们要就欣赏它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和文化， 对，所以它的门槛相对来说会比较高一点， 啊，就是你要了解这个艺术家是什么样子，然后他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之中， 嗯， 啊，他在做一些什么事情，而且往往这种当代艺术的这种观念性的作品，它是有延续性的，就是他之前的观念和之后的观念， 嗯， 啊，对，就是比如像我们那个阿莫维奇他做的那个行为艺术，啊，他就往那儿一坐，然后说任何陌生人过来都可以对他做任何事情， 嗯， 啊，当真的有人拿起枪那个。对着他的时候，这个就是大家会觉得会知道，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情况下，人的人性到底会是怎么样的？实际上，他是提出很多观念性的、发散性的东西，而并非有一个固定的结果来呈现给我们。 嗯嗯，那么说到这个，说回到这个草间弥生他的这个作品哈，大家也说这个不知道是这些年来因为专业的疗养让他的精神状态有所好转，还是年纪大了之后草间弥生也学会了向自己的幻觉恐惧寻求和解，他的创作风格就也开始有所变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他的现在作品会，他开始会把童年的一些记忆当作题材，什么花卉啊、蘑菇啊、水果、蔬菜，还有他最爱的南瓜等等。 是。 所以他这个就是就更充满童趣，色彩更绚丽。 说到他的这个精神障碍呢，实际上我们讲就是八个字，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就是他能有今天的成就，可能这个离不开这个精神障碍。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精神障碍也在造成他终身的这样一个痛苦。 对。 那么成为他一个形影不离的这样一个朋友一样，或者说啊，那么他们终于和解了啊，就是他终于能够接受这件事，然后能够坦然的面对这个时候。这样他就可以把另外的一些其他的题材引入到他的创作之中。 是，所以就有人说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残酷，但是很贴切，就是艺术家的不幸是艺术史的大幸。 哎， 所以这句话放在草间弥生身上是非常合适，就他的这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反而成就了他的创作。 对，使他就是我们看到他的创作和常人有非常不一样的面貌，实际上正是因为他的这种独特的这种病变造成的啊，但是这种病变呢，一方面给他有痛苦，另外一方面成就了他的这种艺术创作。 是，今天我们了解了草间弥生和他的世界。草间弥生呢，具有一个独立于世外的精神世界，比如他从不关心别人的艺术，也不学习艺术史，他只会做自己，他完全无视世人的眼光。也正因为如此，草间弥生的艺术作品才有了独特的表现语言，所以也希望大家在看很多类似的设计和元素的之后，能够更了解着背后的故事，这样让我们在生活中欣赏艺术的时刻也会更有文化范儿。好，非常感谢田先生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带我们了解了艺术史上这样一位独特的前卫艺术家草间弥生。谢谢田先生。 不客气。 好，最后我们来公布一下今天第三题的答案。 草间弥生的秘籍世界，他是日本国宝级的艺术家，他是全世界时尚和设计界的宠儿，圆点、南瓜、神经质成为了他的代名词，他就是草间弥生。在童年时，他已经不按常规的在衣服上绘圆点作为装饰。他于1960年开设时装公司，衣服并未见其著名的圆点，取而代之的是圆孔，而且故意开在胸部或臀部的位置。到了1970年代，他又创作了可由数人同时穿着的狂欢服装。近年，草间弥生总是以其招牌红色假发和圆点服装示人，所以这道题答案是 B。 是的，草间弥生的红色假发特别的热烈哈，如果大家看过的话应该印象非常的深，大凯哥、红十字、还有田庚，哎呦，黄老大、 Zero、 江静、英子，哎呀等等，很多朋友都答对了，恭喜你们。好了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城市文化范儿呢到这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黄燕代表编辑张维、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接下来还是预告一下明天我们即将为您带来的精彩内容吧。 最近故宫出版社联合奥秘之家推出了一本叫《迷宫如意琳琅图集》的互动图书，书中不但引入了真实的历史人物，就连互动道具都是由故宫提供的真实历史素材，让您在书中穿越研究历史谜团，甚至可以游走在现实的故宫，来一场真实的故宫大冒险。这本书都有哪些特点？书中都有哪些奇幻的历史道具？如何真的手捧一本书，来一次真正的发现之旅？城市文化范儿，明天的节目中将邀请嘉宾做客直播间，为您带来手捧黄金屋，探秘紫禁城。 硬币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请用心听不要说话。整理暖成咖啡，安静的拿给你，愿意用一支黑色的铅笔画一出沉默舞台剧，灯光再亮也抱住你，愿意在角落唱沙哑的歌。在 海参的双十一活动还意犹未尽的时候啊，已经是快结束了。 没错，本次活动由于价格低优惠大，所以呢只能开通五天的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可以享受到双十一的海参，799元一盒，订购两盒就送您一盒，再送焖烧杯。 是的，单盒划算的只要532块钱，还是进口的一级品野生的海参，这样的话呢每吃一头划算10块钱。这个活动啊也是引起了不少的质疑啊。 嗯， 有朋友就说了啊，野生的海参10块钱吃一头，我觉得是绝对不可能的，你们活动啊肯定是炒作噱头。 哎呀，还有朋友说呢，说鲜与鲜的海参是我们一直在吃的，这10块钱吃一头确实难得，但是你们这电话也太难打了吧。 是的，确实的，最近的这个活动电话非常难打，就像我们打开网页也会卡顿一样。 嗯， 浏览的人多了自然是不好进，而我们的双十一优惠是全国同步开启的，北京、苏州、无锡、南京、云南、广东同步做的直播活动，那么想要参与的听众肯定是人数暴增，出现电话占线呢也实属正常，请大家能够理解。其次，这一次的双十一优惠也真的是争取的相当不容易。 线上看到手机尾号2200的朋友就说了，说好多商家这双十一